全面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三大建筑风格要保持协调，和而不同。曾经的东亚铝业老厂房华丽转身，被改造成有着浓浓工业风的城市绿心活力会，成为广受市民欢迎的健身空间。蔡奇查看建筑改造利用、健身场地及商业配套实施运营情况，指出要利用好工业遗存和老旧厂房，打造更多文化、健身、休闲空间，真正造福于民。 陈吉宁指出，大运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支点。要进一步深化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认识，准确理解把握大运河是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宝贵历史遗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向人民群众需求，推动城市文化和生态品质融合提升。要进一步深化对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加强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梳理历史文脉，讲好运河故事，助力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更好的延续、发展和传承。要进一步深化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沿线各区要提高站位，落实属地责任，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同，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北京市领导崔树强、张家明、莫高义、隋振江、晋伟参加。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地区的降雨情况。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据初步分析，此次降雨北京市降水总量约 10.5 亿立方米，形成水资源量 3.62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31 亿立方米，地下水 2.31 亿立方米。截至昨天下午4点，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流域部分中小河道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他河道水势平稳。 根据积水监测系统和北京各区上报，截至昨天下午4点，北京市共出现47处积水点，目前已处置完毕。根据北京各区上报统计，北京市水利工程水毁共8处，主要为房山张坊水文站水文监测实施损毁、昌平区刘村镇高崖口沟河坡坍塌、房山区6处中小河道堤防边坡不同程度冲毁，目前均已经采取相关措施进行防护，截至目前未受到其他险情灾情报告。 17号夜间到昨天的降雨导致北京市部分山区发生山洪等地质灾害，延庆、昌平等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解救多名被困人员，市民朋友雨后请不要前往山区。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昨天早晨，昌平区崔村镇麻峪村村口发生车辆被淹险情，有3人被困车内。119指挥中心第一时间调派130消防救援站3车12人到达现场处置。昌平消防救援支队130副站长徐静阳介绍， 就一辆白色的 SUV 在怼的中间那个位置，怼能到车的窗户那个位置，估测大概有1米深吧。我们到的时候车内部还没有水，趟的水携带探路杆啊，我们就俩人一块把那个门给拉开，给他们穿那个救生衣，背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个车给推到了这个路边上。 昨天延庆爆发山洪，3名男子抱树求生，延庆消防部门成功营救。延庆消防救援支队永宁消防救援站站长张硕介绍，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河流涨水，有人员被困，现场为山洪突发，导致3名男子被困河对岸，这个河有60到70米宽左右，抱着树已体力不支，已出现低温症，当时天空还下着雨，河水不断的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山洪伴随着木材向下流急速的冲刷，立刻用橡皮艇施救，利用安全绳打支点，经过了4个小时努力将3个人抢渡到岸上。 近期降雨频繁，导致郊区山体饱和，山区土壤湿软滑， 尤其是降雨结束后，日照和气温升高，山区更容易发生雨后次生灾害，随时有发生塌方落石的可能。石景山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郭志军提示， 暴雨当中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开雨雾灯，减慢速度，不要开着车呢拨打电话。山区地区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或者夹杂泥沙的时候，这可能就是山洪爆发的前兆，我们应该立即远离。如果时间充裕呢，可以按照原路迅速撤回；如果时间不充裕，那我们就要向高地迅速的躲避。如果遇到了洪水、泥石流，我们应该迅速找一些浮力大的物体，木头啊、大块的泡沫啊、塑料桶啊，做成救生筏，逃生的同时要尽快的积极的寻求救援。 受本轮强降雨天气影响，北京市部分郊区公路因为积水、山体塌方落石或周边河水漫灌导致交通中断。截至昨晚九点，延庆、房山等郊区共计还有14条道路处于封闭状态，抢险作业今天将继续进行。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从北京建工市政路路桥养护集团了解到，14条断交道路中有4条为积水断路，分别为延庆区国道234兴阳线小段木沟2号桥、延庆区四宝路、门头沟区三温路、房山区房东路。怀柔区南华大街为配合怀柔水库泄洪临时封闭，有9条为塌方落石导致交通中断，分别为怀柔区怀黄路、房山区石峡路、房山区新四路、房山区六十路、房山区军红路、房山区周章路、房山区贾金路、昌平区京青线和门头沟区南燕路。 今天白天，养护部门将继续进行排水和清理工作，提示广大司机近期不要自驾车前往山区。降雨结束后，山体容易受到日照和气温升高等因素影响，有继续发生塌方落石的险情可能。一旦遇到险情，请服从现场养护人员指挥，按指定路线绕行，不要冒险通过。 我们再来看河北方面。昨天记者从河北易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7月16号晚上8点到昨天11点，易县普降大雨，全县平均降水量为 160.3 毫米，五条主要山区行洪河道中，北易水河最大流量527立方米每秒，为1963年以来最大一次洪水，全县3500多米道路受损，12座桥梁及部分山体出现坍塌，431亩农田不同程度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 为此，河北易县提前转移群众1270户、3765人，组织5000多名抢险队员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尾矿库、可能出现山洪灾害的村庄等，并及时发布各类消息。 记者从天津市税务局了解到，天津市南四河水系连通项目建设主体现已完工。天津市南四河水系连通项目计划总投资1.7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治理公社河河道14.92公里，改造沿河建筑物19座，于去年10月开工建设。 据了解，目前这一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全线具备过水条件。工程完工后，可利用北大港水库存蓄的水资源，及时补充清静黄排水渠、子牙新河、北排水河、沧浪渠四条河道生态环境用水，为滨海新区南部与洪水资源调配和利用创造条件，有效改善滨海新区及天津市的水环境质量，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近日，河北省颁布第一个省级总河湖长令，同意河北省河湖长制办公室印发《河北省深化河湖长制落实强化河湖保护治理专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今年年底前，在河北省开展水生态修复、全社会节水、水资源统筹利用、水污染防治、岸线空间管控五大行动，打造清洁、畅通、安全的河湖空间，确保河北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河湖水质稳步提升，河湖生态功能逐步修复，为全面建设新时代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可靠的水安全保障。 作为河北省铁路物流的核心枢纽，石家庄货运中心从2018年开始积极响应国家公路转铁路运输的政策要求，通过采用长顶集装箱新运输方式和开行快速货运班列等措施，2020年货物发送总量已超过6000万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落下降 在位于石家庄市和平西路的铁路货场里，龙门吊正在将一个个集装箱吊装到停在厂区里的货运火车上。和普通集装箱不同，这种集装箱没有上盖，而是用一块防雨篷布遮挡，可以随时进行开合，被称为长顶集装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石家庄货运中心石西营业部经理刘世华说， 它等于是多了一个敞开的盖，另外一个就是带篷布的。一般的这货物啊，它得从其他车辆里边落到地面，你比如说火车到汽车，汽车到火车，它有一个落地的过程，搬倒装卸。那么这个呢，装到长顶箱里，一直到了客户的家中了，仅仅是吊装吊卸，而没有打开装卸，这个货物不落地，它没有损耗。 长顶集装箱凭借这些优势，迅速成为煤炭、矿石等大宗工业货物的运输新载体。河北东宇物流运输公司负责人常世林介绍， 2010年我们发送一年也就是2000来箱，现在几乎就是我们一个月吧，发送带到达3000箱以上。铁路优势大，准时准点，它不存在受天气影响啊。沙石料到德州，汽运大概就是70块钱一吨，但是咱们铁路了，短途要比汽运还占优势。 目前石家庄货运中心服务范围已经覆盖河北、山西和山东三个省份，成为进煤外运和民生物资集散的重要枢纽。石家庄货运中心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主任赵永刚表示， 石家庄货运中心吧，2020年装车突破了6000万吨，主要还是以煤炭、石油这些大宗物质为主，煤炭装车占到了80%以上，矿件运输从零到现在的每天达到了100多车，钢材从原来的一天30多车达到了现在每天的到了60车。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采取多种措施，将石家庄货运中心打造成京津冀地区公路转铁路运输结构调整的示范基地。 日前，天津港集团与广州港集团联合国内内贸航运企业发起中国内贸集装箱港航服务联盟。中国内贸集装箱港航服务联盟由2家港口集团与泛亚航运、中国海运、安通控股、信丰海运等内贸航运企业联手打造。 天津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楚斌介绍说，相比传统海运模式，海上高速模式优势在于船速快、班期准、效率高，平均海上行驶时间压缩10%以上，力争达到天天班，以班轮管理模式保证船舶班期密度和运力规模，打造定点定班、准到准离的精品航线。 广州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一波说，天津港和广州港分别是京津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航运枢纽，是我国南北运输大通道的重要物流节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了解，近年来在全国内航贸市场发展快速的大环境下，广州港、天津港已分别成为南北方最大的内贸集装箱港口，占全国内贸吞吐量的30%以上。两港近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去年，天津港、广州港间运送集装箱138万标准箱，商品车32万辆。 昨天，北京及周边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受此影响，截至昨晚的7:30，北京市地面公交线路共有119条采取临时措施，分别为92条停驶、14条发区间车以及13条甩站。北京公交集团采取增配运力等方式，保障今天早高峰的市民出行。 针对今天的早高峰，公交集团在今天首班车前对停驶线路进行踏勘，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尽量恢复线路运营。同时，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从昨天下午4:30起，地铁 SE 线桥户营到四道桥区段恢复运营 ，SE 线东段起始站变更为四道桥站。 全国广播云上融媒体主题报道，同唱一首歌。 他们是春风化雨的基层教练员，他们是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成就了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辉煌时刻。同唱一首歌，今天请听大连体育广播记者亚楠、洛黎采制的录音报道。 邵丽丽，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家级游泳教练，运动员时期先后13次获得全国冠军。北京体育学院教练员专科班毕业后开始执教，多次获得突出贡献教练员称号。2021年获得大连市政府特殊津贴。 是我从小就在游泳池长大，热爱这碗水，所以呢也离不开这个游泳池。我刚干教练的时候呢，我的教练曾经跟我说过，你要选择干教练，你就必须要努力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来，不然你就不要干了。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我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始终告诫我的队员们，你们只要努力，你们只要拼命，我会比你们更努力更拼命的。 必须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这句话成为了邵丽丽努力的方向。执教33年，由她培养的运动员共取得世界冠军51人次，这其中有世界杯普泳冠军刘娇、亚洲游泳锦标赛冠军、世界杯游泳短池赛冠军侯雅文、全国游泳锦标赛冠军、世界军人运动会游泳比赛冠军肖灵溪等等。尽管年近60，但邵教练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永无止境。他说，一个好的教练员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术。 教练员的知识也是在不断积累更新的，那个时候的信息啊，互联网还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只能以我的教练教我的方式和经验及我当运动员的经验的积累来施教于孩子们身上。但是现在信息网络比较发达，我用这个新媒体对孩子进行了直观的一个教学。 为了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邵丽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初心落实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当年世界杯游泳短池赛冠军侯雅文就是在邵教练的建议下，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果断选择专业队进行专业训练。正是邵丽丽慧眼识珠，这个打小就跟着邵教练训练的小女孩，在2016年全国游泳锦标赛女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冠，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唯一参赛的大连籍运动员。谈及自己的启蒙教练侯雅文，印象当中言字当头，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自己几乎没有因为个人原因缺席过一次训练。 小的时候有过过敏的时候，就是然后整个脸就是不能碰水，然后教练就让我垫着三层的板，垫得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厚，然后在水面上一直飘着，大腿飘了2个多小时。他就说，那你就下水飘着，然后脸不沾水，然后就那么飘着。 作为教练员，平时训练是严师，但生活中又要更多担负家长的责任。队里有些家庭条件差的孩子，邵教练总是偷偷地从自己腰包里出钱给这些学员买吃的买装备。邵教练说，作为一名党员，自己有责任让每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得到最好的训练指导。然而女儿的两次手术，做妈妈的都没能够陪在身边。 但是我妈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发掘了他们，培养了他们，那我必须要有责任去陪伴他们，对他们以后的规划我是要负责的，这一份责任他跟我讲完了以后，至少我现在是理解了。 2005年和2011年，邵丽丽因运动员时期旧伤的积累，又做了2次左膝关节的微创手术。现在的她每天行动困难，但仍然坚持早上7点来到馆里陪孩子吃早餐，跟他们聊技术聊动作，有时还要忍着伤痛下水指导孩子。 我觉得吧，教练员这个教练二字啊，这是一个神圣的名字，所以我们教练员首先要有一个专业的体育素养，用你的真心去爱护每一个天才的运动员，不辜负家长和孩子对我们的期望，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才。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洛黎。 今年邵教练刚好60周岁，本该到了退休的年纪，但邵教练却坚持要带队打完明年的省运会。他说自己是名党员，一定要带好关门弟子，不忘初心，永无止境。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18号通报，7月17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河南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云南东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力强降雨发生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昨天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研判7上8下防汛关键时期汛情形势，强调要细化实化防御措施，超前做足做好应对准备。 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我国华北、东北地区降水最集中的一段时期，按照雨季防汛标准，也可能将这个时间段延伸到7月中旬后半段至8月中旬前半段，约1个月。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测，7下8上期间，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黑龙江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珠江及钱塘江、岷江等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防汛形势严峻。根据预报，近期强降雨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淮河、海河、黑龙江、嫩江、长江等流域。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可能登陆，影响我国东南沿海。 李国英要求南水北调工程方面做好防洪保安，保障工程安全和运行安全，同时密切关注预报台风烟花的发展动态，提前做好影响区的暴雨洪水防御准备。 昨天2021年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中国东盟经贸中心举行，当日广西自贸实验区共签约17个重大项目，签约项目总投资额约134亿元。 据了解，本次签约项目主要突出外向型项目、重大制造业项目和产城融合项目，涵盖了电子信息、绿色能源、演艺文化、现代服务、生态林业、仓储物流等产业，对广西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其中6个外资项目签约额折合人民币约60亿元。 广西自贸试验区对标对表先进地区分2批下放162项行政权力事项，全面落实545项证照分离改革任务，加快推进负面清单制放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广西自贸试验区累计入驻企业3.7万家，为广西自贸试验区成立前的10倍。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 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距离东京奥运会23号开幕不足一周，日本东京新冠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东京都18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008例，单日新增病例连续5天超过1000例，持续蔓延的疫情拖累首相菅义伟内阁支持率在最新的民调中跌至执政以来最低。 东京自12号起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17号新增确诊病例1410例，为今年1月21号以来的最高。截至18号，东京7天日均新增确诊病例1068例，相比前一周增加45.6%，疫情呈急速扩散趋势。 东京奥组委18号确认，奥运村同一队伍、同一项目的2名运动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名确诊选手和18日公布的奥运村首例新冠确诊病例非运动员也是同队同项目。出于防疫考虑，首都圈地区、北海道和福岛县的所有比赛将空场举行，但是日本民众对奥运会可能加剧疫情的担忧依然没有消散。 英国首相鲍里斯和财政大臣苏纳克18号均因接触过新冠肺炎患者开始自我隔离。正在两人隔离之际，英格兰地区19号将执行最后阶段的解封，政府将取消戴口罩规定，不再限制社交聚集人数，所有经营场所可以恢复营业，不再要求居家办公。 然而，英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17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4万例，创6个月以来的单日新高。一些专家警告，英格兰地区解封将对全球疫情构成威胁。全球大约1200名科学家联合署名，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公开信，反对英国政府的解封决定。 韩国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发生新冠病毒集体感染，截至18号，确诊病例增至68人。韩国当天派出2架运输机前往非洲接舰上人员回国。文武大王号搭载大约300人，余下约200人的新冠病毒筛查结果将在今后几天得出，预计确诊人数将进一步增加。 韩联社报道，2架运输机18号下午从釜山市金海机场起飞，搭载大约200人赴非洲接人。如果计划顺利进行，舰上全体官兵将在20号抵达韩国。文武大王号今年2月出航时，韩国尚未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因此舰上所有人均未接种疫苗。 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心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11397例，连续第3天创新高。 泰国政府当天宣布，自20号起将高度严格管控区的范围再扩大3府，扩大后的范围包括曼谷及12府，管控措施包括每天夜间实施宵禁、关闭商场、禁止聚集、设置检查站、严格跨府出行等。自21号起，高度严格管控区内公共交通仅允许50%的载客量。 泰国民航局当天宣布，将从21号起暂停进出高风险地区的商业航班，其他国内航班载客率也将控制在50%以内。受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影响，泰国6月下旬以来新冠病例激增。 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该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1093例，连续3天超过1000人。首都雅加达是印尼灾情的重灾区，累计确诊病例居印尼所有省级行政区的首位。数据显示，截至18号，印尼共有4167.3万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其中1627.4万人完成了2剂接种。 印尼即将迎来宰牲节，为降低疫情在节日期间的传播，相关负责人表示，印尼政府已经出台节日期间防疫规定，主要包括除必须和关键行业以及紧急情况外，禁止一切出行，关闭紧急公共活动限制措施地区的所有旅游景点等。该规定从18号开始执行，持续到25号。 印度孟买近日持续暴雨，据当地政府消息，18号凌晨的暴雨导致孟买发生数起房屋倒塌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此外，暴雨导致孟买市区内涝，部分地区供电中断，由于积水，孟买部分铁路服务被取消。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航班飞行和大约4个小时的入境检测等相关手续，中国代表团射击、跆拳道、羽毛球、拳击、网球和体操等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40走出东京成田机场。教练员和队员们神情轻松，向前来接机的记者们挥手致意。中国代表团旗手赵帅表示，这一路上挺顺利，身体状态挺好，接下来就是投入赛前训练。对于担纲旗手，他表示，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也是一种动力，期待更好的为国争光。 17号，中国代表团官宣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双旗手跆拳道队的赵帅和女排朱婷。作为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赵帅本届奥运会志在卫冕。 中国奥运旗手华天昨天宣布，选择里约奥运会时的老搭档唐热内卢陪伴他征战东京奥运会。现年13岁的唐热内卢曾是里约奥运会上最年轻的参赛马匹之一。5年前，他和华天一起取得了马术3项赛个人第8名的好成绩。 据悉，华天已于昨天启程飞往东京，唐热内卢和其他中国马术3项赛的马匹一起将于今天从比利时列日登机，开启东京奥运会之旅。除华天外，中国马术3项赛队还包括孙华东、包英凤和梁瑞基3名旗手。 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举重队将于今天抵达东京。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进强18号表示，全队将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最佳的竞技状态出现在东京奥运会赛场。队伍在东京面临的2大挑战是战役和不明对手。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收获5金2银，位列举重奖牌榜首位。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满额参赛，两位奥运冠军吕晓军和石志勇领衔由8人组成的豪华阵容。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即将年满37岁的吕晓军，最小的是21岁的李文文。 从今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 此外，北京体育广播还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和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同时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来关注张家口冬奥的消息。 昨天，北京市延庆区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携手举办京张文化交流活动暨延庆区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来自延庆区和张家口市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轮番上演，精彩呈现两地的红色文化、绿色发展以及群众对冬奥的期待与祝愿。 延庆区入选北京市首批冬奥城市文化示范场所等十家单位的代表也到场，共同发起了冬奥社会文明行动。未来，延庆区将以十个冬奥城市文化示范场所为阵地，带动全区各界发起冬奥知识普及、环境整治、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公共秩序规范及文明观赛养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五大社会文明行动，营造人人都是冬奥主、文明行动我先行的浓厚氛围。 与此同时，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迎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特色冰雪队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广场举行，当地13支特色冰球队正式亮相。 这13支特色冰雪队来自延庆区卫健委、教委、妇联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蓝天救援队和部分企业，队员都是当地冰雪运动的爱好者。当天，特色冰雪队还与延庆18个街乡进行冰雪普及结对共建，在全区范围内形成推动冰雪运动普及的良好氛围。 河北张家口市也迎来了一群中外小使者来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到来。7月18号到19号，共迎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活动在张家口举办。昨晚7点，在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1000多名中外小使者齐聚张家口赛区，载歌载舞，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多国青少年共同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我是中外人文交流使者，来自金字塔神秘发牢之国埃及的王木玲。 I come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是小使者安娜，来自美国。 Salam, benim adım Cemil'di. 10 yaşım var. Ben Azerbaycanlıyım. 我是小使者詹米，来自阿塞拜疆。 活动主持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语言和衣裳，他们一起向着光飞翔，把明天画成最美的模样。悠扬的歌声飘荡在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现场视频连线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等七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小使者。 大家好，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民间美国纪念十岁。 他们身着各自民族服饰，共同唱响一首歌。景山学校、重庆沙坪坝区儿童艺术学校和河北大厂、四川都江堰等地，来自古巴的娜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个活动给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就跟中国的小朋友多交流，我可以让他们就了解古巴的文化，让我自己也多了解中国的文化。我小时候是练芭蕾舞，但是我来中国就开始练中国，我真的是爱上了中国，觉得你特别能表达你自己的感情。中国的所有的我都喜欢，我喜欢语言，我喜欢人，我喜欢文化。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教育和公众参与处处长孙斌介绍了共迎未来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活动姊妹校项目，将借鉴历届奥林匹克教育项目一校一国经验，以北京2008年同心节交流活动为基础，以冬奥为契机，推动各地各校广泛建立姊妹校结对关系，搭建更加畅通的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平台，形成奥林匹克教育可持续遗产。 音乐、舞蹈、美术等等比赛，让中外的青少年更好地进行交流，是我们的目标。下一步，我们将推出我们的姊妹校项目，进一步地增强校际之间的交流交往，更好地推动中外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工作。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杨小春表示，接下来将加深文化宣传的深度，建立良好的奥林匹克教育和交流机制，努力向世界展现青少年风采。 通过这些文化、体育、教育等等这些活动呢，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培养我们学生的人文交流的素养，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为促进中外的民心相通 发挥重要的作用。你看今天举行这个展示活动，也是我们学生用一种开放的胸怀与世界青少年共迎冬奥，祝愿冬奥。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来临之际，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北京市体育基金会、西城区体育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京宝儿杯京津冀冰蹴球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在乐坛体育馆举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乐坛体育馆比赛现场，记者看到这里铺设了4块10米乘10米的仿真冰板，用旱冰模拟冰蹴球比赛环境，红蓝双方各两人，在相当于半个羽毛球场地上，中心有一个大圆圈，双方用脚踢旱冰球，将对方的球撞出圈外，最后留在圆心球多的一方获胜，很像冰壶球的比赛。来自本市各区的27个代表队参加比赛，大赛分为公开组和街道组两个组别，项目设置为男女混合团体赛，西长安街街道和黄城根小学等代表队获得街道组和公开组前八名。获得一二等奖的队伍有资格代表北京晋级参加第二届京津冀冰蹴球大赛总决赛。据了解，今年的第二届京宝杯京津冀冰蹴球大赛总决赛由河北省保定市举办，活动主题是冰蹴情中国梦。北京赛区的比赛是西城区作为庆祝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重要活动，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据介绍，冰蹴球运动是清朝皇宫里开展的冬季运动，后来演变成老北京民俗运动项目。经过西城区体育局和西城区冰蹴球协会多年的推广，第一届京津冀冰蹴球大赛去年9月在国家会议中心的东博会冰蹴球展区开赛。 再来关注中超，昨晚2021赛季中超第六轮进行了4场比赛。广州队3-1逆转重庆两江竞技，河南嵩山龙门在少打一人情况下2-0战胜青岛队，取得赛季首胜。山东泰山0-0闷平了广州城，深圳队2-1逆转战胜了沧州雄狮。 今天将进行第六轮另4场较量，武汉对阵上海海港，北京国安迎战天津金门虎，上海申花面对大连人，河北挑战长春亚泰。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17号闭幕，法国女导演茱莉亚·迪库尔诺执导的影片《泰》获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泰》是一部剧情和惊悚片，讲述一名年轻女性一段暴力而动荡的经历，以及她与一名寻找失踪儿子的父亲的人生交集。当晚，法国导演莱奥·卡拉因执导安妮特折桂最佳导演奖，凯莱布·兰德里·琼斯和雷纳特·瑞因斯夫分别赢得最佳男演员奖和最佳女演员奖。 穿越30年的时光，首演于1991年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经过国家大剧院的复排新制作，在建党百年之际再回舞台。7月13号到18号，本版《党的女儿》迎来首轮演出，反响空前。 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表示，此次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党的女儿》，不仅是向红色经典致敬，更要让英雄形象在舞台上延续强大生命力，铸就信仰之魂，挺立信念脊梁。 党的女儿启用了歌剧院的升降台，流畅无缝地衔接起了景别的变化，青石板、马头墙等赣南建筑风貌的实景更能带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相较于曾经的版本，在舞台呈现上，本版党的女儿更具视觉冲击力，科技为艺术赋能的话题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诠释。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1集，方秋子，总有一种微笑让人感动。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